歌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一段他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经历让他每回说起都为之愤恨却又无可奈何呢？ 干得漂亮。 哟，怎么这么开心啊？ 哎，你看这条新闻啊，大快人心呢。今天又有一个传销窝被端了，这得从里面救出多少人来呀。也巧了，我昨天晚上还做了一个噩梦呢，就梦到我呀被困在这个传销窝里出不来，我使劲的叫使劲的喊也没人帮我。 不会这么巧吧？ 哎，我经常做这种噩梦。你是不知道啊，这传销太可怕了。哎，其实好多人都觉得被骗进传销窝里的人很傻，他们是不知道如果你处在一个到处都是谎言的环境里，这人呢就真的身不由己了。 哎，你好像很了解传销的事儿啊，不会你也…… 对，我也进去过 啊。 哎，不过亏得我跑得快，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我那时候才刚大二，大学是在一个二线城市，那年暑假呀为了陪女朋友我就没回老家。不过那会儿是学校宿舍楼施工不让住，我俩呢就在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但这暑假的生活费是个问题，我俩就琢磨着找份工作做一下挣点生活费。我女朋友呢是学新闻的，又是个好学生，写文稿啊弄编辑软件什么都会，做得还挺好。而且呢长得也很漂亮。没过多久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只可惜我呢不太争气，干什么都不行，也真是什么都不会做。面试啊都不记得被拒了多少次了，我着急啊，所以除了平时在家里跟女朋友做点饭打点下手以外啊，只要外出看到招聘的就赶紧凑过去问问，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做的事。就这么找了有小半个月吧，女朋友也时不常的有一搭无一搭的问我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我这心里也明白，哪有大老爷们儿天天窝家里什么都不干的，靠女朋友养着的，多没面子是吧？正想着该怎么办呢，就来了个机会。 是不是有人告诉你有个特别赚钱的活？ 差不多。那天我的一个老乡给我打电话，我平时管他叫鹏哥。他这个人吧，打小就是不爱主动联系我的主，都是我主动联系他的。但是那次啊，他居然主动联系我了。 一般反常的事儿啊，就得多加小心了。 按说道理啊，是这么个道理。可是他真是一句话呀，就戳到我心上了。我就没想那么多。 什么话？ 就是你刚才说的呀。他问我呀，想不想挣钱？ 说有一份特别适合我的工作。 哎，他怎么知道你缺工作呢？ 哦，我们老乡之间呢有一个 QQ 群，平时大家就在上面聊天。我记得好像我在群里说过我想找份工作什么的，鹏哥呢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公司，说是只白天干活，薪水也不错，建议我先去看看。我也觉得这事儿不错，而且工作时间也不耽误给女朋友做晚饭。 你还真是称职的男朋友啊。 我这不也是没别的本事了吗？那还不得对女朋友好点。当时鹏哥跟我说呀，尽量一个人过去，搞得还挺神秘的。虽说我当时也觉得有点奇怪，你说怎么这么一个好机会让我给碰上了呀？但是因为我太想要工作了，所以真就没多想。 嗨，一般传销组织拉人的时候，抓住的就是很多人需要工作，想轻松赚钱的软肋。这时候不多想想，肯定是要吃亏的。 哎，说的真是太对了。那天下午呀，我就按照鹏哥说的时间地点去面试。当时也觉得奇怪哈，你说按理面试啊，不都应该在办公室里对吧？即便不是那种明亮宽敞的屋子，但至少也得像样，干净点对吧？ 对呀、啊。 可我当时面试去的那个屋子吧，给人感觉怪怪的。刚一进他们公司大门，我就看见了鹏哥，他把我直接带到二楼尽头的一个房间。这一推门，呵，好家伙，一股子烟味，差点没把我呛死。而且那空调啊，开的那叫一个冷啊，我这浑身鸡皮疙瘩立马就全起来了。屋子正中间有一把椅子，上面啊还坐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翘着二郎腿。 嚯，怎么感觉跟电影似的？ 对啊，你是想说像以前那种香港黑帮电影里的那种片段对吧？ 没错， 真的就是那样。当时我看到这一幕啊，也没适应过来，就站在房门口没敢进去。你想啊，这大白天的挂着窗帘还不开灯，整个屋子给人感觉特别的压抑，手心都跟着直冒汗。那中年男人来了一句，小鹏回来了。结果鹏哥就一溜烟的跑到他跟前，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我跟鹏哥打小就在一块儿长大，他什么性格我太熟悉了，从小就是暴脾气，一言不合就动手，所以看到他当时那个样子，我直接就笑出来了。顿时整个屋子就安静下来了，搞得我那叫一个尴尬。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就是那个公司的头，大家都管他叫熊总。之后我们就一直聊天，绕了一大圈，可算是谈到工作上来了。面试过程啊，比我想的简单多了，所以很快就敲定了，白天工作给中午饭，工资给的还挺多。 所以你决定在那干了？ 这捡来的好差事能不干吗？半个月以来我过得已经够窝囊了，现在有钱了，还可以给女朋友买这买那，买面膜口红什么的，多好啊是吧？所以我立马就把合同给签了。照理来说这合同也签了，工资也定了，面试也该结束了，可这熊总呢一点也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我瞄了一眼表，这要是回去晚了没做晚饭，女朋友不高兴了该怎么办啊？可是万一我这刚签完合同就说要赶着时间要走，人家回头一不高兴不要我了又该怎么办？嗨，我那叫一个纠结呀。结果就又在那儿耗了一个多小时，天都快黑了，和熊总也可算是唠完了。我这正打算回家呢，没想到熊总不放我走了。 他想干嘛呀？ 他说啊，要留我吃个晚饭，还说面试耽误了一个下午，怪不好意思的。你说这老板请吃饭，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是吧？当然我也跟熊总说了，女朋友一个人在家等我回去做饭不太好。哎，没想到熊总竟然说呀，让他也过来一起吃，还说今后大家都是一家人，欢迎随时过来一起吃饭。 这么反常的热情你都没觉得奇怪？ 觉得呀，所以后来我没答应。但是看他们执意留我吃晚饭，我心里想啊，吃个饭也没什么，就答应了。然后我就给我女朋友打了个电话知会了一声，她还挺开心，让我好好吃，保持手机畅通就行。后来我就跟他们下了楼。哎，熊总开的是一辆很高级的小轿车呀，他还招呼我上车，我当时那叫一个受宠若惊啊。在车上他就跟我说， 跟着他们好好干，将来我也能有这么一辆好的车。 哼，原来他们就是这么和人套近乎的呀。这么看来，吃的应该也不错。 哎，得了吧，我以为会去饭店吃，结果连个餐馆都不是。 啊？那去哪儿了？ 是一个居民小区，还是特别破旧的那种。整个小区啊，就那么几栋老楼，而且楼周围都是一些特别高的树，密密麻麻的。哎，关键是这个小区啊，还没有路灯。我们出发前，天就已经半黑了，现在车灯一关，真是什么都看不见。 真是个圈人干坏事的好地儿啊。 哎，是啊， 都到了这种地方，你应该明白了吧？ 其实我已经明白事情不太对了，所以就想着赶快走人。可是这熊总和鹏哥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说天黑楼道也黑，这样的队形走路安全。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 哼，他们还真是有经验。 哎，我就这么呀，得前后夹击的上了楼，到了最里面的一间房。我发现熊总敲门的感觉啊，就像是在对暗号。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出来一个女的，特别瘦，长得特别的凶啊。她一直盯着我看，把我都给盯毛了。后来我一进门，又差点没晕过去。 怎么了？ 你是不知道那屋子里是什么些味儿啊，有一种汗臭，夹杂着些洋葱的味儿，哦，还有臭袜子的味儿，还不给开窗户。当时我的眼泪就被呛出来了。 好家伙，看来这屋子没少住人呢。 没错啊，那就是他们的员工宿舍。那个客厅大概也就20平米，就那么点空间，从门两侧开始竟然坐了两排人，少说也得有20来个。哎，你能想象那种所有人都微笑着看着你也不说话的感觉吗？太恐怖了，总觉得那种笑容里啊藏了好多东西。我当时真把鹏哥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结果鹏哥刚进屋就没影了。我见客厅里也没人打算跟我说话，就说随便看看吧。他们这个客厅里一看啊，就是刚收拾过，还有几条破棉被堆在角落里，衣服塞得哪哪都是。我当时还在想，哎，得亏我是有出租屋住，要是让我在这儿住，我可受不了。不怕你笑话我呀，想到这儿的时候啊，我才意识到，我该不会是进了传说中的传销窝吧？ 哎呀，你还真是后知后觉。不过也能理解，毕竟谁也不会把传销两个字写在脸上。但其实从他们那么热情的对一个面试人员来看，至少也应该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 哎，是啊，而且我心里是一心想着挣钱，再加上传销这种事儿，虽然以前听说过，但总觉得和我是搭不上边儿。其实学校以前一直都在提这事儿，老师还专门上过课，我却没怎么认真听过。这下倒好，天上掉了个大馅饼，把我给拍到坑里去了。 那这之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哎，别提了，我觉得都能拍成片了。当时我一站起来啊，一屋的人竟然全跟着站起来了，靠门的几个人呢还蹭到了门边。 哎呦，这都训练有素了呀。 可不是嘛，所以我就更确信这一定就是传销窝了。我看硬跑是没戏了，所以我就借口啊想上厕所打电话报警。我还是太嫩了。 怎么了？那边没信号？ 不是啊，我发现我手机没了。我一回忆才想起来，在我们去的路上，鹏哥拿着我的手机玩游戏，就一直没还给我。现在一想，这肯定是串通好的呀。 难怪他人不见了。 哎呀，我当时是彻底慌了，但是还在心里不停地跟自己说，要冷静，要冷静，自己冷静下来。一出厕所门，我就发现门外有两个大汉在等着我，我就知道自己是一时半会儿肯定跑不了了。 那后来你就在那住下了？ 哎，你听我说呀，我当时就想啊，这现在逃不出去不代表之后没机会逃，要不呢就先跟他们熟悉一下，摸清楚他们到底想叫我干什么，然后再找机会逃出去。 嗯，恐怕也只有这个法子了。 是啊，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一屋子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彼此之间呢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尬聊，我呢 就默默地听他们讲话。这熊总吃高兴了，开始给我们讲中国的经济形势。他说他自己啊，是什么名牌大学经济学毕业的硕士，特别懂这方面的知识。吃完饭以后，还指着饭桌上的人跟我说，现在国家需要我们，正召集我们这些行业伙伴，要秘密地开展一些工作。现在我们要做的事啊，是曲线救国。所以呢，你只用交4万块钱，就算是入行了。到时候啊，你们大家个个都是富豪啊。我看小鹏真是拿你当朋友，才把你介绍过来。你真应该好好感谢他呢。 这话也太不靠谱了吧。这你也信啊？ 我当然不信了。可他这一说完，整个屋子的人呢，就全都看着我，就等着我掏钱呢。你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女朋友今天就给了我10多块钱的生活费。不过这倒是救了我，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么一来啊，我底气反而更足了，就跟熊总直说，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你猜他怎么着啊？哎，他居然让我回家去取。这不是天赐的好机会吗？ 啊，他就这么放你出来了？ 哎，对呀，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不过也真是谢天谢地，你真是不知道，在那个屋子里待久了，连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对我来说都幸福的要死了。为了防止他们跟踪我回家，我在外面啊是各种绕，结果不知不觉的就绕到学校去了。看到我们学校看门的大爷冲我招手的时候啊，我都快哭出来了。 必须得说一句啊，你真算是太幸运了。我之前听到的那些故事里，有的人都是被扣了好多天才勉强逃出来的，更有一些人被洗了脑，直到被解救都还执迷不悟呢。 是啊，要不说我现在还做噩梦呢。你说我才在那个地方待了几个小时，这都隔了2、3年了，我都忘不了那天的事儿。后来我连我老乡的 QQ 群全都退了，真是怕了那些人了。 哎，那个鹏哥后来又找过你吗？ 找过呀，但我一看是他的电话，就一直没接。那段时间呀，我是所有的陌生电话都不敢接了。后来我听说呀，那个传销窝被打掉了。鹏哥后来怎么样，我也没再打听了。 哎呀，希望他已经想明白了。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黑朗姆酒、白朗姆酒、金朗姆酒、杏仁、里椒、柠檬汁、橙汁、菠萝汁、红石榴糖浆和苦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僵尸。 呵，怎么叫这个名字呀？ 这款酒啊，最早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一个美国商人发明的。当时他的一个朋友上飞机前来找他吃饭，他就为朋友调了这杯酒，朋友连喝3杯以后竟然酩酊大醉，最后是被抬着上了飞机的。后来他告诉这个商人，他喝完酒感觉自己就像变成了僵尸一样。 原来是这样啊。哎，你给我调这么烈的酒，难道也是不想让我回家了？ 当然不是，所以啊才给你调了一小杯，还给你讲了它的起源，就是让你小心呢。这杯酒刚喝的时候会觉得冰凉爽口，可是后劲十足啊。送你这杯酒，也是想用它形容传销这种行为。它吸引人入坑的方式极具诱惑力，并且看上去毫无风险。可是，一旦栽了进去，人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被洗脑，变成了不会独立思考的僵尸，甚至还会像影视作品里描述的那样，去撕咬别人，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让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无脑的僵尸。而这，也就是传销的可怕之处。 你可说得太对了。所以啊，谢谢你的好意，这杯酒啊，我还是不喝了。 我不是说了吗，一小杯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知道，也不是不相信你啊，你别多想。哎，或许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了吧。我已经差点变成僵尸了，我可是再也不想有这方面的体验了。